相对湿度降至 60% 以下。预料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普遍晴朗。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有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11时，超强台风天鹅集结在北纬14度、东经125.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2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婆婆，我是执法人员，怀疑你洗黑钱，开个网上银行户口，俾密码我帮你查下。先生，你张信用卡有问题，请输入个人资料。 小姐，口罩就快卖晒，即刻过数订货。 遇到呢啲情节，你就要警惕，好多都系骗徒呃钱嘅把戏。提醒身边人，骗案要留神。如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2咨询热线18222。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啫、啊， 留意咯， 留意喎、 啊，留意 咩嚟噶？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光在床在力在场，望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幻想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 小红 Simon， 街边太多太多禁忌，我们为着 嗱，正式嚟到咧，今个星期嘅自己人啦，啱啱撞正咧就系呢个万圣节，万圣节快乐，大家 Happy Halloween！ 大家记唔记得上年嘅万圣节啊？ 其实唔应该叫做万圣节，应该叫鬼王节。万圣节应该系 All Saints Day 先啱嘅， 系咩？ 系咩？ 咁但系嗱，我成日都分唔到咧，到底其实31号啊，定系30号啊，定系即系11月1号啊，先至系万圣节咧？我成日都啊搞到乱晒龙嘅。 通常去到呢啲地方咧，去到呢啲位置就会好模糊嘅啦，成日都唔记得系30定31，应该系31嘅。咁英文就叫 Halloween， 咁但系其实有人就话，即系个正统如果要译翻做中文咧，应该系叫鬼王节先啱。吓， 唔紧要啦，总之今晚呢个自己人里面咧，我哋有三个 Hello Queen 啦，好。大家好啊，OK， 但系大家记唔记得上年嘅万圣节咧？香港其实上年嘅万圣节咧，基本上大家都系冇乜得玩噶嘛，因为喺即系个局势同埋政治动荡底下咧，好似当晚咧，其实都有一啲街头冲突同埋放催泪弹嘅，记唔记得啊？我记得喺兰桂坊附近添啊。系啊，咁所以就变咗嗱，上年就基于个政治同埋社会局势，于是乎大家冇得玩啦，冇得扮鬼扮马啦。咁、而今年就更加喺呢个疫情啊，同埋限聚令，而家个限聚令有啲怪噶嘛，因为食肆啊放宽可以六个人一台啦。咁、但系你约完去食饭之后出街咧，就系、限你四个人、即系迫于咧要同期，如果两个人咧讲拜拜拜拜啊，我哋唔识噶啦咁样。 系啦， 不过呢一两日我都有去行。經過啲夜店嘅，其實都有一啲即係Halloween 嘅裝飾啦。其實入面有時你都唔知點樣分佢哋點樣坐係兩個人同四個人嘅，咁入面都多翻啲人出街㗎。我見到 係咯，我諗今時今日都即係喺而家呢個情況底下，全球咧，我諗唯一最多人扮嘅嗰樣嘢咧就係戴口罩咯，就當扮咗咯，其實。 OK 喎、 系咪 OK 咗啦？系咪 OK 咗啦？喂，嗱，但系嗱，有啲啦，其实譬如话，香港人，我哋亚洲人咧玩呢个 Halloween 咧，同外国好唔同噶嘛。外国一定咧，啲小朋友就系玩trick or treat 噶嘛。咁但系香港冇呢件事噶嘛，从来都冇噶嘛。你冇理由上屋村喺度拍门咧，我要糖啊咁样咧。 可能报警 系啦，即刻赶你走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而家英美啊同埋欧洲啊，其实基本上都疫情系非常之严重啦。咁所以大家谂下啊，今年嘅 Halloween 点玩法咧？啲小朋友系咪真系冇得去上门拍门去攞糖咧？咁样咁我最近睇到外国嘅报道咧，就好似有一对同志 couple 啊，咁佢哋咧谂咗条桥，咁佢谂咗条桥系咩咧？咁就系喺屋企嘅门外咧。佢哋照樣會有 trick or treat， 但係保持呢個社交距離，就係駁咗一條好長嘅桶，就喺呢個屋企嘅大門，就駁落去，因為大門一開，通常會有幾級樓梯先至落對街噶嘛。咁嗰條水管長到地步咧，就直情嗰啲小朋友嚟 trick or treat 嘅時候咧，唔使拍門啊，直情唔使行上樓梯添。佢哋又只不過咧就企喺屋企開咗道門咧，就將啲糖咧就瀉落去個桶嗰度。咁然后就传落去啲小朋友咧，拎住嗰个 basket， 我觉得哇，好聪明啊！机人真系好聪明嘅啫，其实。 咁但系会唔会即系啲小朋友觉得，诶，都冇人开门，冇人见到我，我唔使着咁靓啦，我求其算啦，我出去攞一糖就 穿牛仔裤咁啊 ，OK， 攞块布就算啦咁样咯。因为有时以前啲人会着得特别靓啲啊，去吸引人俾多啲糖佢噶嘛， 系嘛 ？OK， 咁希望大家玩时玩都即系希望玩得安全啲啦。咁但系即系以往咧，其实我哋自己人咧有个习惯嘅，咁就系每逢咧我哋拣呢个万圣节嘅时候咧，先至系讲鬼故嘅。因为我哋唔敢，我哋唔敢喺盂兰节讲啊，因为我哋都蛇龟。 唔系啊，咁但系你按照呢个思维，咁你惊中式嘅鬼又唔惊鬼，即系西方嘅鬼咩？咁又 唔系，因为七月节真系好似有啲阴森咧，咁样上到嚟广播度，仲要凌晨过后咧讲鬼故咧，我哋都讲下有啲毛骨悚然噶嘛。但系 Halloween 唔同啊，成件事。你是玩鬼的嘛，你不是被鬼玩的嘛。 是啦，我們講的這些都是比較開心一點的，即是沒那麼凝重的。 是啦，那不如我又講一個都不知道算不算是鬼故，其實不是鬼故來的，但是我想講一樣東西。因為最近呢就外國有一個超勁的反同組織，他們聲稱自己就叫做 Spiritual Science Researcher。讲到好鬼劲啊，好鬼科学咁样啦，但其实一啲都唔科学化噶，伪科学嚟嘅啫，叫做 spiritual science research。咁佢哋最近咧就系临近呢个万圣节前咧，就推出咗一个咧报告。咁佢哋声称咧就话，佢哋觉得咧，点解同志之所以系同志咧，就系同呢个鬼系有关，就系俾鬼魂附身。佢哋嘅理论就系话咧，男同志点解中意男人咧，就因为佢哋俾女鬼附身。 而女同志点解中意女人呢？就是、因为俾男鬼附身，系咪好正啊？呢、這个理论 ，OK 啊，呢、這个 OK， 呢个好似好合理咁啊， 嗬？点咧？ 咩啊？ 男女中意啊，男即系 bi 啊 ，bisexual 嘅。 咁咪两只鬼啊附你身咯？ 哇！打孖相， 男女打孖相附你身，系咪先 ？OK。 所以如果你、哦、你声称自己系泛性恋 pansexual 咧，我谂即系上你身嘅咧系一扎鬼嘅。喂，但系我觉得几 Q 啊呢、這个理论。 Q 啊，好 Q 啊！即系我冇谂过，原来系有一只女鬼住咗喺我个灵魂嗰度。 咁 唔系，但系但嗰件事好异性恋咯，嗬，好似有啲咧毛骨悚然啊，系咯，原来吓、啊、每日都吓、啊、陪我瞓嘅系一个女鬼啊，咁样。 咁但系如果照佢哋嘅推理，一位即系异性恋嘅男人中意女人，但系佢又同时中意好多女人，佢会唔会系俾好多只男鬼附身呢？ 系啦， 所以就变成咁花心啦。 唔系，如果咁样讲嘅话，咁最基咪佢咯。咁多个男人一起住埋同一个灵魂， 共用一个身体，重要。 唔系，同埋我觉得佢哋嗱，你真系细心去即系再推敲一下咧，其实又系唔啱嘅。你点解会觉得啲鬼全部都系异性恋咧？所以佢哋应该要讲到明就话，男同志之所以系男同志咧，就系、是、因为有一只异性恋嘅女鬼上咗嚟身， 好复杂啊！搞到件事 系嘛，要咁样先啱、啊。 系啊，连啲鬼都要性向多元。 系啦，如果一只 lesbian 嘅女鬼上我身嘅时候，其实啱晒噶，中晒噶。啊，唔系，都系错嘅。lesbian 嘅女鬼上咗我身嘅话咧，我就会中意女人。哇，好乱啊，错晒。 咁喂，照系咁样解释方法嘅话，咁可能即系异性恋嘅男人系俾一个同性恋嘅女鬼上咗身，咁所以佢咪中意女人咯？ 系、哦、，right， 哎呀，你啲逻辑咧，好英明啊！突然间觉得你，哦，原来系咁， 清醒嘅， 有阵时， 有时候清醒， 但通常唔系呢两个钟啊嘛。咁anyway 就一笑置之啦吓，即系，唉，真系顶佢唔顺啊！咁但系我哋先讲翻少少啲正经嘢先。因为大家都应该好留意就系、是、其实因为下个礼拜三定系礼拜四咁样啦，即系因为有少少时差啦，咁于是乎咧就会系最终咧就系、是、大家会知道到底系边一个咧美国嘅总统候选人咧就会系正式上场主宰未来咧四年，唔单止系美国嘅命运啦，甚至全球嘅命运啦，咁所以大家都非常之紧张，系咪？ 紧紧以待。 系啦，咁但系咧就喺呢一排咧，个冧两个阵营啦，两个候选人咧都系即系用尽最后嘅时刻去拉票咁样啦。咁但系咧，即系最近咧，其实我听闻咧，美国咧，尤其是同志界咧，就掀起咗热潮，系一个咩热潮咧？就系大家都赶紧喺呢段日子里面咧，快快走去注册拉埋天窗。 吓、啊，潮流兴结婚 系啊，潮流兴结婚，点解咧？咁除咗可能有部分同志觉得就系若果阿 Trump 再即系连任嘅话咧，有机会即系继续会进一步剥削呢一个即系同志嘅权益啦。咁但系我谂佢哋最 concern 咧，就系因为啱啱咧，其实系最近咧，咁就系美国嘅最高法院咧，其实系 confirm 咗因为之前有一位嘅法官就系离世啦。咁、啊、就係Ruth Ginsburg 啦。Ruth Ginsburg 出咗名就非常之撐同志嘅權益啦。OK， 咁所以喺2016年嘅時候咧，全美通過同志法案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投下咧支持一票。咁但係今次咧，而家 confirm 另外一個保替嘅法官咧，佢嘅名字咧就叫做 Amy Coney Barrett 啊。咁但係佢出咗名咧就是、反同嘅。咁所以大家都好驚啦，到佢真係理身嘅時候呢，會唔會係將即係當年呢通過嘅同志婚姻嘅分權呢有機會係會將佢推翻。咁於是乎大家覺得、嗯、OK， 喺個上任之前呢唔該結咗婚先啦，就算我哋未 ready 結婚都結咗先啦，唔好理咁多啦。 哎呀，有咩三长两短，即系结果婚都冇得结啦，到时就喊出嚟啊！真係。 係囉。 但婚又唔可以乱结㗎喎，咁你冇得结嘅话，咁你揾个唔啱嘅对象去结，其实都系盏搞嘅啫，即系或者可能、 但系有啲人会系谂，即系，哎，系咪都结咗先？咁啊，到时有啲咩唔啱先再离婚啊嘛。但系你如果冇得结就冇得结噶咯， 系啦。即系我谂佢哋喺呢个形势情况底下咧，佢哋两边咁喺度称咧，都系觉得离婚容易啊，结婚难啊，日后嘅日子。 啱啊， 系嘛？结咗先啊，系嘛？攞咗个权利，攞咗个名分先咯。咁当然啦，我哋都觉得即系去到尾结婚系一个好重要嘅决定，同呢个投票即系作个决定都系一样，要好神圣，要好慎重嘅咁样。咁所以希望唔会因为喺呢一个咧，即系大家赶住结婚嘅热潮底下咧，迟啲会即系嗰个离婚同志离婚个案会突然间飙升啦。 根据一啲即系访问咧，就呢位 Amy 小姐咧，好似就有讲过话啊，我唔会即系去搞打搞啲同志嘅权益嘅。咁但系即系大家都始终担心啦，因为即系法官都几影响人权呢一样嘢嘅。啊，点解咁样讲咧？最近咧，因为律政司啦，翻嚟本港啊，真系翻嚟本港咧，律政司最近咧就建议啊，呢一个上诉庭咧就由三位法官改为两位嘅，去处理呢一个司法复核嘅。咁佢就话其中一个理由咧，就话近年啊，就多咗好多呢一个免遣返申请嘅司法复核，咁呢啲案件就大增，咁就话不如将三位法官就改为两位法官啦。咁啊嗱，呢一单新闻咧唔重要，重要嘅咧就系最近了翻咧，原来话上年咧就有一位埃及嘅难民咧啊，应该咁讲，埃及人嚟到香港之后咧，佢想申请呢一个难民资格。咁啊，點解佢會想申請難民資格呢？咁啊，因為埃及你知道啦，即係佢係一個比較保守嘅回教國家啦。咁第一樣嘢咧，就因為佢就諗住改信基督教，咁就驚翻到埃及咧會俾自己嘅屋企人殺害喎。即係呢一個係第一啦。第二樣嘢咧，佢就聲稱就話自己係一名同性戀者，咁就驚到即係同性戀者嘅身份翻到埃及咧，即係都會有好多即係被剝削啊，甚至乎被殺害啊、危險啊咁樣。咁啊，於是咧就喺香港申请呢一个难民，但系点知咧就俾呢一个香港嘅裁判官咧就驳回呢一个申请。咁呢一位主角咧就叫 Mohammed 啦。咁大家谂下点解啊呢位裁判官会驳回佢呢个申请咧？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话佢唔系一位同性恋者，佢判定。咁佢就举咗六大理由嘅。嗱，听住啦，呢六大理由真系精彩啊！大家听下，第一个就系、是。佢话佢冇呢一个女性化嘅衣着，同埋冇着高踭鞋，呢个系第一。第二就系佢嚟到法庭嘅时候，佢冇化妆。第三就系佢体格高大。第四，因为佢有须啊。第五就系佢用男性化嘅声线去讲嘢。第六就系佢行入庭内嗰阵时，佢行得好 man 啊。一啲都唔似一个女人，咁所以呢一位裁判官咧就话：啊，呢一个人根本就唔系同性恋，你讲大话，我而家驳回你嘅申请。 讲乜嘢啊？ 我想话咧，即系如果我系要申请难民嘅话咧，我谂我都唔合乎资格，因为我都有须嘅，同埋虽然我体格就唔高大啦，但系我都冇化妆，同埋我都冇着过高踭鞋。咁我都真係有啲擔心喎。 唔係啦，即係所有咧，佢六個 point 裏面咧，我覺得最得人驚嘅其中一個咧，即係算啊，即係全部嗰啲咧都係以往嗰啲反同啊，唔係好認識同志裏面嗰啲約定俗成嗰啲 stereotype 啦，黑板嘅形象咁樣啦。但係佢用高矮嚟到去決定一個人係攣同埋直咧，我淨覺得你有冇搞錯啊你？你係咪呢個係咪爛 gag 嚟嘅？其實 咩？ 你係裁判官嚟嘅喎。 好明显咧，佢系当咗即系同性恋咧，系等于即系跨性别或者系逆服技，即系一定要我要着高踭鞋啊，要女性化，或者系要声线系要温柔嘅，咁死啦！我都会唔合格咯，因为我体格灰唔啊。 你唔系睇架灰，你大份啊！你明唔明啊？嗱，我都要纠正你啊！大份同埋睇架灰唔咧系两件事嚟噶，明唔明啊？你大份， 对于我嚟讲系同一件事咯，即系大大嚿，同埋系高神高神大嘅。即系我着完高踭鞋，再去见呢个裁判官，佢喺度，Coco， 你唔合格，你唔系男同志。因为你即系你行路都系粗鲁嘅，即系我谂佢对于即系男同志嘅认识系真系 好混亂啊！佢思想，即係作為一個要審理咁多案件啊，或者作為一個即係司法機關入邊咁高位置嘅人，對於即係同性戀啊，或者同性戀嘅人士啊，或者係跨性別啊，或者逆服都有一個咁即係錯誤嘅思想咧，其實真係好難俾啲 係呢個唔單止係錯誤，淨係荒謬啊！即係我覺得一般人咧，如果你即係講啲六大點咧，喺今時今日咧，已經係貽笑大方，俾人哋笑到咧，即係唞唔到氣啊 ！OK， 戴住口罩已經唞唔到氣噶啦，仲要咁樣係引我哋笑咧。咁但係你喂，你係咩身份啊？你係裁判官嚟嘅喎，你一個咁樣嘅專業，你可以講埋曬一啲咁哇咁得人驚嘅言論，係嘛？哇！真係我哋真係對於香港嘅即係嘅司法咧，即係好擔心咯。如果裡面係即係唔單止只不過係得一個咁樣嘅即係裁判官。系嘛？有啲咁樣嘅思想。 嗯，我覺得呢一單案件即係簡直係即震驚700萬人啊！我真係完全估唔到，即係點解呢六大理據會係即成為一個即佢話佢唔係同志嘅即嘅原因咯。咁啊，同大家跟進翻咧，最後呢位 Mohammed 先生咧，咁佢就即係得到加拿大駐香港嘅領事館收留，最後咧就成功咁樣去移民咗去加拿大嘅。咁但係佢喺移民咗去加拿大之後，再接受傳媒採訪。讲咧，佢讲咗一句 comment：Hong Kong is crazy， 就系咁啦。 系真系冇嘢讲啊！我都系咁样 comment 啦。吓，大家知道我哋今时今日嘅城市系疯狂到疯癫到乜嘢嘅地步啦。同埋我谂喺国际间咧，如果你有一个咁样嘅裁决嘅话咧，其实都成为即系国际间嘅笑柄咯，系嘛？唉。嗱，我即系话虽说回头，我好坦白讲，讲真，或者有一啲人咧，真系可能系假扮系机。嚟到希望咧可以申請咧攞到呢一個政治難民嘅身份而得到呢個庇護都唔頂嘅 ，OK？ 咁但係你唔可以用呢六個方法嚟到決定一個人係基定係唔係基啊嘛？ 係啊， 佢到底呢個裁判官佢一世裏面有冇見過一個真正嘅基人啊？系咯，即系我哋呢几个应该会系直到砰砰声啦。嗱 ，Simon 又有 show 啦，咁啊 Coco 大份咯，我又恶死能登啦，我系嘛咁大声，即系如果我系用呢个语气，我行入法庭嘅时候咧，佢一定当咗我系直噶啦，系咪先？ 直到发。 唔系，我觉得咧，我可以俾啲即系提议呢位裁判官咧，点样可以分别到基唔基？就系、是。首先攞佢個電話出嚟睇先，睇下佢有幾多個機 app 喺入邊，睇下佢啲 profile 寫乜嘢， 係啦， 開下佢個 profile。呢啲好難有得呃嘅，即係直嘅人咧唔會去到呢個咁深入嘅階段嘅。然後再問一下，你平時聽咩歌㗎？即 係 哇，如果全部都係 Madonna 啊、Share 啊， 即係你又喺度變相製造多一啲嘅 stereotypes 啦，係咪？吓、啊，你有冇睇过电影《叔叔》噶？嗰班老人同志，佢哋唔会收喺电话里面咧 download Grindr 噶，佢哋系听大戏噶，佢哋唔会听 Share， 唔会听 Lady Gaga 噶。 咁可唔可以再俾多啲原因佢哋去揀咯？总言之，呢六大原因我就唔收货啦。你咁样去话佢即系唔系同志嘅话，因为呢六个原因。 唉，总之一句讲晒，就算唔系撞正呢个 Halloween， 香港今时今日都好似撞鬼一样。 afraid of no ghosts. Who you gonna call? Ghostbusters! If you're all alone, pick up the phone and call. Ghostbusters! I ain't afraid of no ghosts. I hear it likes to care. I ain't afraid of no ghosts. Yeah, yeah, yeah, yeah. Who you gonna call? Ghostbusters. If you had a dose of a freaky ghost, baby, you better call 12:30，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一名13岁少女报称被多人围打欺凌，警方拘捕怀疑同案件有关的4名13至15岁少女，涉嫌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警方星期五接获事主报案，自星期四分别在旺角一间学校同一栋住宅大厦被几名同学围打欺凌，膝部、面部和腹部红肿和擦伤。警方调查之后拘捕四名涉案少女，他们同事主就读同一间中学，两人同事主同级，两人属较高年级。警方说事主早前同同学坐车期间言语上有摩擦，引发今次的袭击，不涉及金钱问题。又说事主被掌掴脚踢，也都有人要求事主跪低，又用化宝炉粒在事主的头上，形容欺凌情况严重。海关在机场检获114公斤怀疑受管制的鲜石手鱼鱼肚，市值大约1800万元，是五个月内第二宗同类案件。海关星期二检查一批来自墨西哥报称急冻鱿鱼的货物，检获一批鱼肚，第二日在粉岭一个工厦单位拘捕一名39岁本地男子。海关说这批鱼肚晒成花胶之后在市场出售，每隻可以卖10万元，又说以湿货偷运，运载的数量较干货多。欧洲各国收紧抗疫措施应对反弹的新型肺炎疫情，希腊决定将本身只是在疫情最严重地区实施的宵禁令扩展至全国。另外，从11月3号起，在北部和包括首都雅典在内的亚提卡大区，餐厅、酒吧、咖啡室、戏院、博物馆和体育馆等需要暂时关闭，为期一个月。政府说新措施目的是限制人流，减低病毒传播风险。希腊控制疫情较其他欧洲国家好，但是单日确诊个案自上个月初开始增加。英国一名官员透露，首相约翰逊鉴于专家指出病毒扩散速度快过最悲观的推算，正是考虑对英格兰地区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全面封城措施，但是未有最终决定。内阁星期六开会商讨，首相府拒绝回应。在台湾，蔡英文总统召开安全会议，强调深化巩固台美关系，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在会议上，蔡英文针对大陆的军事威胁、稳定两岸关系、发展台美关系等作出指示。蔡英文说，当局有信心，亦都有能力因应不同的状况，呼吁民众放心。发言人又说，鉴于国际形势重大发展，包括中共五中全会、美国总统大选等，蔡英文在9月指示组成专案小组作沙盘推演因应。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CIBS Rebroadcast， 佢系 Emma， Let's go on air， 佢系非洲裔香港人，佢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大气电波讲出比亚法拉一个被遗忘嘅故事。 Your idea, your voice，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 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英国明年将会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将会首次询问个人的性倾向和性别身份，以了解全国 LGBT 人口的实际情况。人口普查中的性倾向和性别身份栏目将会适用于年满16岁的公民，并且属于自愿回答内容。英国国家统计局 ONS 的官员对媒体表示，人口普查中的性倾向和性别身份内容很重要，这一项内容可以让大家了解英国 LGBT 人口的实际状况，亦都可以为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以及为相关的社会保障和服务提供真实和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十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预定于明年三月在英格兰和威尔斯地区举行，苏格兰地区的人口普查将会另外单独进行，亦都将会包括自愿回答的性倾向和性别身份内容。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市长在10月29日签署了市议会通过的禁止性倾向歧视的法案。按照该法案，任何针对性倾向或者性别身份的歧视都将会是违法的行为，违者将会面临入狱或者罚款处罚。法案具体地列出了被禁止的针对 LGBT 各项歧视行为，包括就业、就学、就医、商业、公共设施和服务等各个方面。例如法案规定，不可以基于性倾向或者性别身份而对他人实施解雇、拒绝雇用、拒绝升迁、拒绝入学等等。不可以基于性倾向而拒绝为他人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法案还禁止针对他人性倾向或者性别身份的言语侮辱或者攻击，包括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言论。另外亦都禁止宣扬或者煽动歧视 LGBT 为目的而成立组织或者举办的活动。马尼拉市政府还将设立相关的专职部门和人员来配合新法案的实施。市长在签署法案的时候表示，这个法案只是一小步，但是亦都说明针对 LGBT 的任何歧视在马尼拉都不受欢迎。对于市政府来讲，同性恋者等的少数群体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一节的 Gilly News 报道完毕。 第一年容易就有拼多啦，咁啊，但系咧，其實咧，如果大家係幾有心嘅話咧，其實上年咧，因為喺社會動盪情況底下啦，其實有好多大型嘅户外活動都 cancel 咗啦， 係嘅， 就包括啊拼多啦，咁我自己作為呢個拼多嘅即係搞手之一啦，咁啊上年都覺得即係有啲無奈嘅，咁但係。作為一個 event 嘅策劃人咧，我諗即係其實呢個好艱難嘅決定，亦都係比較負責任嘅決定啦。如果大家記得上年嘅話咧，年尾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啊都七國禁聯啦，同埋嗰陣時最擔心咧就係交通。 係 啊， 係㗎，所以好多都係好似遊行咁樣，都係冇行到咁樣嘅。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今年咧，即係拼多嘅搞手咧，係已經諗住咧喺七月初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決定咧今年搞硬㗎啦。咁啊，直情去買 搞硬 嘅西九嘅。 係，多謝。 係啊，你又知嘅。咁就決定咗去西九啦，就睇西啦。OK， 咁直情 book 埋場添啊。爭在未落埋訂嘅啫。咁但係結果咧，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其實八月嘅時候咧，第三波嘅疫情又再次翻嚟啦。 係啊， 咁所以既然咁唔穩定嘅情況底下咧，於是乎就被逼咧又係 cancel。咁但係佢哋係覺得咧，如果兩年都 cancel 咧，實在唔係好忍得住啊。 係啊， 咁於是乎見到啊，而家世界各地所有大型 event 都 cancel， 但係有一個方法，接觸嘅方法係咩？ 網上， 冇錯，網上串流就個個都 live stream 啦，係咪？咁所以咧，於是乎佢哋係決定咧就係、是做生平嘅第一次 live stream。咁選嘅時間咧就係聽晚啊，星期日晚11月1日。咁就係晚上7:30至到9:30嘅，咁有個網址添嘅，轉頭問佢哋係個咩網址。 好， 咁但係今日咧，我哋又請到一啲朋友仔上嚟同你介紹下拼多多。 係啊，我哋有 Vivian、阿 Sam 同埋 Ho Ho 嘅， 歡迎 啊， 歡迎啊！ 你見到 Ho Ho 有冇啲親切感啊？ 應該都係近類啊，因為我係小 近榜。 榜就唔知啦，因為要 佢係小紅，佢係中紅定係大紅？ 佢係半虎啊！頭先佢 哦，半虎 半君如嗰啲半君如。 喂，首先問下佢啲 background 先。阿 Ho Ho， 你眼中咩叫半虎？咩叫猴？咩叫 又講呢個問題？ 你覺得佢合唔合格啊？ 咩意思啊？咩叫合唔合格？ 定係 講成個樣啊？ 即係我哋講 drag queen 都係㗎 ，drag queen 唔合格喎。 喂，好似係咪話有須有胸就已經可以係紅㗎啦？ 哇！要求入門檻好低啊！ 係啊，你咪講緊阿 Maggie， 佢兩樣都有喎， 有須有胸啱啊！ 原來佢係 bear， 係啊 ，OK， 失佢病攞佢命啊！而家係嘛？即係佢唔係 佢都係小紅 Maggie 嘅。 哦，即係你覺得佢都 OK 啦，即係咁啊，即係都入圍嘅， 紅類算唔算啊？ 你冇強人所難啦，佢一直都唔答你，知道已經答咗啦。 OK 啦，努力啲就 OK 噶啦。 努力啲 ，OK， 繼續養肥啊， 梗係啦。OK， 好啦，咁我哋介紹下啦。咁啊 ，Sam 咧其實就自己人啦，係咪？咁啊，其實咧就做咗即係拼多義工咧，都好多年噶啦，幾多年啊？ 3-4年，系应该系3-4年。 O K， 嗱，转头先问佢点解咁即系中意做呢个拼多义工啦。讲开都系，佢哋两个都好似好几年噶啦。咁但系咧有个新嚟新猪肉，就首先访问佢先。咁就系今次咧成个拼多2020嘅Project Manager 啊 ，PM。 O K， 咁就系 Vivian 啦。咁其实 Vivian 如果大家喺音乐圈咧即系比较熟悉咧，其实佢系老手嚟噶啦，搞好多啲 event 噶啦，例如啊 Wow and Flutter 呢个品牌啦，系啦，咁大型嘅 outdoor event 佢都搞得掂。咁所以拼多10歲啦，係咪？咁但係佢係直女嚟喎，聽聞，聽聞下嗱，所以首先即係訪問一下Vivian 先。其實佢上年都已經係 on board 諗住幫我哋搞個 physical event， 咁但係搞唔成啦。今年又搞唔成啦，變咗 live stream 啦。即係首先想即係訪問一下 Vivian， 你作為一個直女啦，其實即係參與拼多，我哋籌備咁耐。好似你呢兩年都係得個籌備， 係啊，直至聽日咯， 直至聽日，係啦， 好緊張。 係啦，個經驗係點啊？同咁多 Lunia 一齊合作。 經驗啊，應該係話唔關呢方面事，而係我啱啱加入，你哋已經係一個大家庭咁啊。我認邊個係邊個都用咗一啲時間，咁認完啲名咧，又認啊佢負責啲乜，因為你哋分得好都幾仔細，咁亦都仔細之餘咧，又會呢個幫下嗰個一齊又做啲嘢，即係又唔仔細喎。咁所以我應該用咗上年嘅時間 去摸下仲有邊個打邊個，同埋邊個同邊個一齊，邊個同邊個 係啊冇錯。咁我暗地裏又有啲唔知係唔係明嘅，又有啲係暗嘅，咁我又要分一分。咁跟住咧，去到我覺得我摸到差唔多係冇得做喎，啱啱又 cancel 咯喎，咁樣啦。咁就其實嗰下都覺得就算 cancel 都係好合理嘅。即係事實，我哋都有自己討論啦。因為頭先阿 Brian 都有講過，我都係負責做 Wine Fitter 一個 festival 嘅，我哋都 cancel 咗。咁所以其實就都好明白。 咁啊，直至到今年，其實我覺得有啲新鮮感啊。因為頭先講起我嘅加入，好似係咧，因為過去幾年咧，嗰、那個 format 都幾似嘅，即係西九，然後裏面嘅內容即係嘅豐富度啊，或者個結構都有啲似。咁、所以我 on board 嘅時候咧，我有少少係 follow 翻嘅之前做咗嘅一啲模式，然後就盡量希望 pick up 到一個做企劃嘅幫忙啦。咁但係今次有少少唔同咯，就由頭先講，可能七月開始我哋已經係一齊去傾，即係好似一齊develop 依個咁嘅 format 出嚟啦。咁固然其實佢係簡單咗好多嘅，講真一句，喺比起如果做一個實體做成日嘅一個 outdoor event， 咁但係中間我又覺得好似大家可以許可有啲 input 啊，有啲唔同嘅睇法啊，又覺得好似自己嘅 participation 同埋我嘅貢獻又好似多翻啲咯。 係係啦，但我就想即係除住即係未介紹今年嘅 live stream event 嘅詳情之外啊，未變成廣告集之前但我真係想好難得捉住一個直人咧，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即係我哋作為攣人，我哋好習慣攣人做嘢嗰個 pattern。 係啊， 咁但係一個外來人突然間嚟到拼多多，哇，全部都係攣嘅，各色其色嘅攣，即係。就算佢搞個即係好有豐富經驗嘅大型 event 咧，但係同一啲攣人合作，你都話用咗咁多時間摸邊個係邊個啦。咁但係會唔會摸邊個同邊個嘅關係？可能因為佢哋係攣人，其實你仲要係即係好難去摸啊。 嗯， 佢仲係一個插班生嘅身份咁樣喎。 其實我唔覺噶。我冇乜覺得嗰個有咩分別嘅，即係對於我嚟講，只不過一班我真係我好似你頭先咁講，我可能做咗呢個行咧十幾年咁啦，我就算係一個新嘅活動，我應該有一半人我都識嘅。咁我有一半人唔識啫，或者嗰個客都真係未見過啊，那個 artist 我都唔識咁樣。咁但係今次我諗我係九成唔識嘅喎，我諗我淨係識你啦 ，Wallace 啦，同埋阿 Pearl 咯。就三个 director， 我仲要系咁，其余即系主要嘅。 因为识我哋三个，我哋三个都系喺电台出身。 系，因为都系前辈嚟嘅咁样。咁但系其余嘅，我真系全部都唔识。我觉得嗰个适应咧，唔系关于系咪一个取向啊，或者你话刚才讲紧系啊，你已经系做咗几耐一啲咩 format 嘅嘢，而反而系因为我对于人嘅名啊。可能究竟邊個係做乜嘢呢？我係唔算敏感，但係咧，我覺得我好需要知道，因為咧，我係比較着重咧，我好想知嗰人嘅性格嘅做嘢、我覺得我知咗 feel 到，我其實都幾快會 feel 到嘅。咁咧，我就會知道我同佢嘅相處應該要點咯。 夾下星座咁 啊？係啊，咁然後可能我都唔係冇朋友係戀或者係 less 咁樣咧，咁、我都覺得。冇特別嘅嘢，我要適應咯。因為我覺得咧，做咁多呢啲活動咧，即係點嘅人都有咧，即係唔關事噶，係人嗰個本性嘅問題，即係佢本身個人係mean嘅話， 你係攣定食嘅係咪先？ mean嘅啦，係啊。咁同埋亦都有時我覺得又做咗咁多年嘢咧，調翻轉係你知地嗰種性格之後，其實你係唔會覺得同佢有衝突嘅，你只係需要原來佢咁關心一啲咁嘅嘢嘅，咁你咪自己敏感啲咯喺嗰啲位置，原來佢好即係有啲 detail 佢好關注嘅，咁你咪盡量配合佢咯，就會覺得我係一種咁嘅人嚟嘅，即係我少少似係我會去配合人哋，所以我諗我做到。呢、這個工作嘅其中一個原因 咧，因為你 EQ 好好，同埋好有耐性啊，即係同我係啱啱係相反。 但我又唔係好 creative 啦，所以就 但係咧，即係其實我哋原先就見啊，即係 Vivian 咁有經驗啦，即係揾佢嚟幫到手，咁就一定係好啦。如果搞得成呢個 physical event， 咁但係當其實 Vivian 咧就有個問題嘅，佢就即係我哋梗係要即係用啲唇舌去同佢即係做少少 orientation 啦。咁我就俾咗少少心理準備佢咧。嗱，我哋個組織咧係相當之鬆散。因為我哋裏面大部分，就算喺個籌委會裏面咧，都係大部分都係義工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唔係話即係守身嘅員工咧，即係變咗要去 mobilize 呢一班人去做嘢嘅話咧，其實係唔係一般喺一啲組織裏面咧嗰種嘅即係機制嚟嘅。咁但係我就話你放心啦，我哋啲義工咧，唔知點解佢哋有啲食材。 係，我正想講 係好投入。 我冇見過，有咩？ 你冇見過係嘛？ 冇見過。咁其實因為今次去到依家實在地，聽日會發生嘅時候，我哋今年 involve 嘅義工係好少嘅，即係相對喺我知道之前，譬如我哋都參加過嗰個義工大會啦，上年嘅時候講緊幾百人咁樣，咁其實係少啲。但係我喺幾百人嗰個場合，我已經覺得好 amazing 嘅，因為咁多年我都冇試過可以係會係一個俾錢都冇嗰個效果啦。咁我都好羨慕，哇！點解會咁㗎？我咪應該學校係咪可以嗰啲 recruit 一啲翻嚟幫自己咧？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最終，我覺得係真係一啲都唔鬆散咯。係啊，兼且我覺得有時佢哋嘅嗰個投入感，我都因為覺得好。好勁喎嚇！ 咁你有冇諗過點解佢哋會咁投入咧？係咪即係你嗱你唔係即係你一個直人咧？咁係唔覺得嚇唔到 LGBT 嘅人真係咁團結嘅？即係咁多嘢要去爭取啊！ 我有諗過嘅，我覺得可能係咧因為嗰個活動本身咧係一個好具體嘅目標啊嚇，即係唔同話喂我約下你，做下啦，唔做就算啦咁樣嗰啲，唔係一個日子。呢、這個日子令到大家都要望住嗰日去做，然後又好似有啲嘢分工，然後又攞到自己嘅存在感，因為分到嘛，邊個做啲乜嘢咁，然後又真係見到個實體活動，我覺得呢個同個活動有關。我有時都諗代入係我做一個 project manager， 點解我細個入行，我又唔離開一個咁嘅行業咧？同埋我有時有啲同事啊。都會㗎，有啲咧一早就唔會做㗎啦，即係嚟做咗一年都唔夠就，就係因為佢向往依個咁嘅一 team 人做一件事嘅嗰個滿足感啊，咁會好想見到嗰日發生嘅。咁我相信咧，之前可能有好多可能即係 volunteers 都會覺得哇都好辛苦要搬嘢咁，我記得嗰陣時講有啲即係有啲 duty 都唔係易做啦，可能又要出下力啊，又嘥 啊，喺拼賽現場咧搬嘢嗰啲咧。是 TB 嚟嘅， 咁我有冇乜眼入最大嘅？聽過一個volunteer 話：，我成日都係企喺停車場門口，就係表演又冇我份， 擺又冇我份，睇唔到個 show 又冇我份。 係啊，其實係啊，又唔係唔想俾水佢飲啊，但係硬係又唔記得咗佢咁樣。 好慘。 咁會好多呢啲噶嘛？咁跟住我講緊乜嘢啊？咁所以當大家咧覺得做到嗰件事咧，之前呢啲嘢咧，其實唔會好記得嘅。跟住譬如你見到嗰張大合照啊，或者跟真係見到啲嘢發生，因為有個實體嘅。日子會見到件事，同埋有幾萬人喺度咧，我覺得嗰個係個動力。就正如我點解唔離開呢個行業咯，因為我都好想望到個 concert 或者嗰個 festival 咧做嘅，我都好中意嘅。但係之前係辛苦到你死啊，或者嗌好多交啊，冇曬聲啊咁樣。但係你都見到嗰個活動發生啦，咁你又會 OK 下年再做。 嗱，呢個就係真嚟真豬肉嘅 Vivian 啦，一個直人嘅身份咧，即係佢初步觀察啦，呢個即係 初步 嘅義工啦。 聽日先知。 可以愛嚟招聘更多義工啊！呢一段嘅。 咁但係嗱，不如而家調翻轉啦，我哋就問翻啲義工，其實點解嗱，好似阿 Sam 啊，同埋阿 Ho Ho 啦，即係你坐底都已經係幫咗呢個拼多三四年啦。即係我覺得嗰只貪新鮮啊，嚟玩下啊，嚟識客人啊，睇有冇靚仔靚女啊，我完全明白呢個初心啊。 有冇靚仔靚女先？ 但係點解你哋一年又做，兩年又做，嚇已經成為咗而家老臣子啊？其實喺呢個拼多嘅義工行列，點解咧？ 係咪真係四五六年啊？ 係咯，點解咧？ 喂，你耐過我兩年應該 係咪啊？ 係。 其實點解啊？又真係一開始就真係諗住 識人， 唔係啊，真係諗住啊幫下手，即係自己好中意做義工或者係幫手咁啦，朋友揾咁啊就幫手啦，即係冇問咩事咁樣就去，唔知做咩㗎，去到就做啦咁樣。咁跟住就因為我都係好似 Vivian 咁啦，即係好中意令到嗰樣嘢發生，然後就好開心咯。咁反而你叫我去參加一個活動，即係好似去婚禮咁樣，我又覺得就咁坐喺度冇咁開心喎。即係做姊妹或者做，即係總之有啲角色嚇，有啲任務嘅話，係 咪你先？唔係，真係做開心。 呢個開心，呢個開心，但係未。 或者係搶花球咁樣最開心嘅。 搶花球唔俾佢跌咯，但係通常會想跌。 嗰啲叫控球啊，唔俾佢跌。係 啊，嗰啲係踢俾好想嫁嗰個嘅，自己唔好接住，因為接咗嫁唔去，唔知點算。 但係總有一個觸發點㗎，即係咁多個 event 你唔 join， 點解係揀 Pingdot 咧？ 點解啊？因為唔係其他原因嘅，唔係點解？因為拼多係好有意義咯。首先，大家知唔知個背景？咁唔知係想翻個地方熱睇啦。咁但係因為同啲朋友一齊做啊嘛，好開心噶嘛。咁 你啲朋友仲有冇做啊？ 梗有啦。 哦，我唔知道啊，我真系谂紧可能走晒，仲系因为佢太爱呢个活动，所以留喺度。 都有喺度， okay, 又有啲冇继续嘅、哦， 都冇闹交嘅同佢哋。 冇啊，越嚟越爱。 哦，系咩？系、啊、因为通常一做嘢就开始闹交噶啦。 唔会、啊， 我憎死你嘅，做唔到呢啲， 开始勾心斗角噶。 系啊。 咁又冇互搣就一定有啊，互冚都一定有。 因为其中一个 Pink Dot 嘅 Coronizer 咧，今年咧就系 Leso， 咁就个 Lesbian 组织啦，佢哋搞几多 party 啊？ 咁但系啊，呢、這个疫情期间佢哋冇搞 party 好耐啦， 咁就投入啦做今次呢个拼多2020嘅 live stream 啦。好好咧，嗱、我睇咗咁多年嘅拼多咧，嗱义工咧就其实唔优缺人嘅，但系就缺男定， 系 即系我净觉得七成系 lesbian，、即系三成先系男多嘅、即系你系异数嚟嘅，点解你又咁即系咁持久地参与咁多年拼多嘅义工活动咯？ 系，唔好话俾人知我咁持久啦。我谂， 原 来 佢系假 噶。系啊，哎呀，所有机 man 都系咁嘅。 系啊，好，我讲翻啲正经嘢先。因为其实都觉得要参与一啲平权嘅活动嘅，因为其实系关自己事噶嘛。 系 啊，即系无论直人都好，唔系直人都好，呢样嘢其实系关乎平等嘅时候咧，其实大家走出嚟帮手系好理所当然嘅。咁我点解会开始参与？系因为真系想理解多少少喺呢类型一啲即系呢啲活动嘅点样去筹备，我真系有兴趣想知点样可以搞得成嘅。系啦，所以我就嚟理解一下點樣搞得成。 嗱，因為以往咧，我對於 HoHo 咧，其實咧，即係講真，因為咁大嘅義工團隊咧，有時未必每一年咧都會知曬邊個打邊個。 係。 咁但係突然間咧，即係無啦啦有啲就會殺出嚟嘅嗰年。 啊。 係啦，我自己記得咧，嗰年咧，我對於 HoHo 印象最深刻咧，就係佢數錢好快嘅，即係因為我哋有個吧咧，即係現場，佢好似負責數錢啊，定係唔知做咩。 拼多多卡嘅收嗰啲嗰個 booth 嗰個負責幫人 top up。 系啦，即系 top up 啲钱啊 ，credit 啊，然后买嘢咁样咧，咁我就记得啊，佢好似啲人赞得佢好紧要咁样啦。咁但系因为今年咧，其实我哋第一次做 live stream 啦，先突然间发觉啊，原来我哋有个 IT 嘅专人喺度，原来好好 嘅。我以为佢系做金融嘅，你话佢数钱数得快。 其实我做设计嘅，俾人误会咗添。因为其实咧做网页咧，啲人咧即系做网页设计嘅人都俾人觉得系一个做 I T 嘅。咁但系咧，我的确其实系对于解决困难系非常之有兴趣嘅。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困难咧，俾到我都会做下 research， 或者问下朋友点样去处理嗰啲几得意嘅呢啲嘢系啦。 系啦，咁所以今年咧即系变咗我哋如果搞得成呢个 live stream 咧，一切无碍嘅话咧，其实就因为HoHo 就俾咗好多啲帮手啦，同埋即系俾咗好啲 advice 我哋嘅。 老虎功高 吓，好紧要。 咁多， 但系点解你可唔可以作为一个机民，你解释一下点解？即系我觉得呢个唔单止系拼多嘅现象，系任何同志团体咧要去揾义工嘅话咧，似乎咧一夫当关嘅都系 lesbian 居多，啲机民走晒去边咧？ 啲机民走晒去边啊？其实 游船河， 游船河有见过啦，但系我少去游船河睇相多，咁去 cupping 都有嘅，咁我谂可能系。冇人一齊去做咯，因為其實如果成班一齊去做都，其實都佢哋唔係唔參與嘅，因為我有啲朋友咧，我都係，譬如我做義工啦，揾人幫手嘅時候咧，佢哋都好樂意去幫手嘅。我諗就係越嚟越多人關心呢件事，咁就越來越多身邊嘅朋友會一齊幫手嘅，我覺得。咁係時間關係啫，我覺得。 其實佢哋去曬邊咧？我覺得佢哋係參與嗰個活動多過去做義工，哦、因為 嚟玩 係嚟玩，冇錯啦。因為我每一年拼多咧，其實 Facebook、IG 都係洗版。俾呢個拼多嘅，咁調翻轉，即係你有冇諗啊？點解即係個個都係想嚟玩，但係又唔係即係想嚟做下義工幫下手去做咧，落手做 好難估計，因為其實真係可能佢哋想象義工係真係辛苦啫，係啦。其實我覺得拼多義工係絕對係好玩嘅。因為大家真係一個 family 咁樣咯，所以其實大家 gay man 可以一齊參加，記得係 唔 gay 都可以 嘅，唔 gay 都可以，直人都可以，daddy OK， sugar daddy 都 OK， 唔係任何人都歡迎啦。同埋咧，即係我呢個係我自己好第一身清嘅個人經驗咯。即係譬如話由第一年可以做啦，要去揾一個全新嘅即係所謂 volunteer team 啦。咁但係即係 volunteer 就 volunteer 啊嘛，同埋佢哋可能即係未必做每樣嘢都有經驗噶嘛。但係過咗咁多年之後啦，哇！你見到佢哋進步神速度咧，正今時今日啊，係佢哋調翻轉頭啊，要提你啊，嗰樣嘢啊，嗰樣嘢又漏啊，呢樣嘢唔應該咁樣做啊，咁樣咧，好勁嘅而家佢哋，我哋呢啲可以老嘢走得噶啦。 唔係靠你嘅，仲要靠你喺度助陣呢一個活動嘅，因為你夠威嚴夠惡啊！記唔記得上個禮拜啊上 次你都係借啲意想話我惡嘅啫嘛。 哇！你要指揮大局嘅。 OK， 今日我哋捉住咗咧，就係即係 PinkDot 嘅義工團隊嘅一啲即係代表啦，同埋負責人啦，就同我哋講下今年第一年咧，PinkDot 就轉做呢一個咧就係網上串流，就係聽晚嘅七點半鐘至到咧就係九點半鐘嘅。講一講個網址先啦。 好 ，2020.pinkdothk.com。 系啦，咁啊上到去嘅时候做啲乜东东咧？一点钟新闻报道翻嚟之后，再同大家介绍。 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e lovely on rose. 微风。吹开美丽的心，沾上热情欢欣，你又为何伤感？幻想怎可欢笑一生？只要尽情开心，不要呆呆的等。情绪虽感动乱纷纷，不要让眉锁紧，快乐悠然会近。总会找到想找那人，总会找到所想要的心。请张开美丽的心，将快乐来相分，为何自困？ 上一次咧，我哋就捉住咗阿 Vivian 啦、Sam 同埋阿 Ho Ho， 咁就同你講下佢哋加入 PinkDot 嘅心路歷程。咁啊，再一次歡迎佢哋啦。咁啊，上一節咧，我哋就即係有問過啊，即係點解即係個個都係嚟玩咁，但係又唔係即係真係嚟參與做義工喎。嗱，喺呢一個 airtime 啦，有冇啲乜嘢即係同觀眾可以呼籲一下 ，request 下講下 PinkDot 呢一樣嘢點樣可以吸咁有咩咁吸引，可以令到你哋每年都繼續參加，話唔定。大家聽完之後，下年即刻有2000人嚟報名做義工都唔定嘅喎。 其實你唔試咧唔知嘅。 哦， 係咪先？即係你 一試就翻尋味係咪？ 係啦，就留咗喺度好耐啦。 即係我諗同就咁嚟參與係有唔同嘅、因為你可以真係同好多唔同嘅人交流啦。因為可能你嚟玩嘅。同自己班 friend， 但你嚟做義工嘅，因為你要做嘢嘅關係，咁你就會接觸好多唔同嘅人，譬如你要去籌款啦，要去做吧啦，咁又真係你會識到好多人啦，或者同到好多人傾偈，唔同嘅人都有，即係無人值定端啦，屋企啊、小朋友啊，有狗啊。 有冇啲好具體令到你哋好難忘嘅咧？做義工嘅過程 係啦，又或者過咗咁多年嘅即係拼多喺現場嘅時候遇過啲乜嘢咧？最難忘嘅，唔一定係好嘅 即係啲最卡嘅嘢啊， 好尷尬，我哋最中意聽呢啲嘢， 最頂嘅嘢， 係啦。或者又話阿公入錯咗嚟，話哇咩地方嚟喺度？ 都有我哋， 我真係有阿公入到。啊、我記得 有一次咧，就係、是、有個叔叔入咗嚟，喺每個 booth 都擺低張紙，係唔知乜嘢，大家都好緊張，唔知乜事嘅。咁就揾咗依個嗰、那個咩 team 啊，就係、 是、啊、 oh, security team 去跑去咩事？原來係派依個食飯紙咯，其實原來係小事嚟，但係成件事好緊張。 食飯紙咩？ 食飯紙啊？外賣紙啊？ 外賣紙 係啊！你 話叔有叔入嚟拍外賣紙，不時喺度派乜嘢？ 係啊，嗰啲係你去你如果去會展擺展覽咧，佢通常有啲阿叔阿嬸咧，每個 booth 放一張紙喺度，係唔講嘢嘅， 見多人 係啦。咁就因為佢係俾你啲人中午食飯剔咗就攞。 不過我可以解釋下點解大家咁緊張嘅，因為早幾年咧，因為嗰啲咩反同組織咧，吱吱嚼嚼噶嘛，咁所以我哋嗰陣時有啲驚嘅，就係話會唔會嗰啲反同組織會嚟踩場咧？咁、哦、踩場我哋點樣處理咧？所以我哋有一個咧，就阿強哥領頭嘅，即係所謂 security team 嘅、 嗯，因為佢哋 係啦，佢哋好有經驗去拆解呢啲問題啊。 嘅、 嗯，咁、哦、所以，但係點知咁多年咧，阿強哥咧嗰、那個 team 咧。都係冇嘢做嘅， 求下資生， 求下資生， 俾安排你跳舞啦，大姐嘛， 唔係咁都好事嚟嘅，即係話俾大家知道，其實原來有成即係過萬人喺度嘅話咧，其實嗰啲咁嘅恐同怪咧都唔係好敢嚟踩場。 嗯、 有啲咩難忘經驗咧？有嘅喎，好似前年嘅拼多咧，嗰、那個難忘經驗咧係喺收場嘅時候發生嘅。 哦，噴水，水霧間，水霧間，水霧間， 有水霧間。 如果水霧間，你哋唔知啊？ 我唔知啊， 唔知啊。 係啦，就應該係2018年嗰次啊，拼多。咁因為我哋好似去到成夜晚九八點，因為嗰陣時就會 DJ 打碟噶嘛，係差唔多成十點先完場噶嘛，係嘛？ 嗯， 係啊，係啊。跟住我哋收嘢點幾都仲噴緊，我記得。 係啊，係其實係收嘢大概可能十一點啦，啲嘢都其實開始收緊嘅啫。係 咯。 咁就開始掃地，開始噴水啊，花灑。啲嘢就濕晒啦，驚啲嘢濕晒。我哋嗱臨搬啲嘢去啲安全位置咧，係勁趕勁急，因為真係好突然成件事， 係 跟住係閂唔到， 又 熄曬燈又冇燈，跟住要熄唔到啲水，跟住好瀨氣嘅成件事。 係啊，因為佢用電腦嚟到去 set 時間， 哦， 咁所以唔係唔可以用人手咧，再去熄嘅。咁但係無啦啦，佢就即係黐咗種掣。總之就夜晚十點半，好彩係啱我哋完咗 show 之後咧，佢先至噴啊！你諗下，如果現場喺度大家喺度跳緊舞咧 ，OK 喎、啊， 我諗仲開心 嘅， 我 諗 wet 清多入邊。 我諗我係用，雖然我啲裝都防防地水嘅，但我諗都會搲曬咯。 大家即刻拎番梘出嚟當風 party 係先。咁好似有啲瀨氣嘅，但係都好難忘嘅。但係好彩，因為啲嘢都已經係差唔多收到去即係最尾啦。咁所以就冇咩好大損失，一場虛驚咁咯。 係咯， 嗯，係咯， 係入到倉啲嘢濕曬咁咯。 喂，但我想先問一下，你作為義工咧，做咗咁多年咧，有冇撮合到促成咗啲某啲姻緣嘅？ 有喎、 哦，有咩？ 我哋有發現，有啊，有發現幾多義工，即係之後都會係原來一齊咗咯。 是發現的，是怎麼發現 的？不是你撮合的， 即 是你發現的。 那當然是因為我們儀式的嘛， 即是你帶入來的，可能是， 是， 或者是編埋一組，那他們成為同一組的天美啊。 那怎麼 會？照我所知，現場兩個義工呢，就其中一個呢，就是個案之一咯。 哦。 咁就睇下佢哋自己會唔會自己爆啦。 有啲咁神奇嘅事㗎，原來 係啊， 有人中意啤啤噶嘛。 咁原來係有啲咁嘅額外優惠 嘅。哦， 首先又瘦得快，持家又到，唔要去邊個 人？咁不如我哋講下今年有啲乜嘢？ 我暫時先，陣間翻嚟先再問。 係啊， 呢組聽。 OK， 嗱咁啊，即係講少少佢哋即係以往啦、籌備啦，同埋做呢一個拼多義工嘅一啲經驗啦。咁到底今年係點咧？因為今年咧，無論佢哋以往有幾多即係累積搞呢個歐多義工嘅經驗都好啦，今年咧所有呢啲經驗咧都要開抌咗佢。 嗯， 因為今年咧就真係做呢個 live stream， 咁但係呢個班底其實基本上咧都係冇做過 live stream 嘅，咁、 嗯、 所以就變咗大家都非常之緊張啦。咁於是乎咧就硬著頭皮做到嘅，咁結果一邊做就一邊學啦。咁不如由阿 Vivian 首先同我哋介紹一下，其實今年嘅 live stream 係點樣做法咧、嗯？因為聽講話 你哋唔止一個 live stream 喎。 嗯，係啊，其實係啦，就係呢個最特別嘅地方，我覺得應該要講咗先，因為咧想秉承咧喺西九實體嘅嗰個 festival 咧有咁豐富得咁豐富嘅程度咧，就擺喺 live stream 上面發生。咁所以咧，其實你如果想象咧都係有翻咁多個鐘。咁即係話，當喺聽日嘅晚上七點半至九點半，你想遊走喺我哋唔同嗰六個鐘裏面咧，都得嘅。亦即是話，我哋有六個頻道咧，係同時會做串流 live stream， 係同步嘅。咁固然啦，你可能一時就想去睇下我哋嘅粉紅舞台，可能聽下歌；一時可以去下Stonewall 嗰度聽下啲 forum 啊、啲 talk 啦。咁然後你就遊走依幾個鐘咯喎。咁但係你會覺得你會錯過咗一啲時間啦。咁你都唔使擔心，因為其實都仲有 archive 嘅，即係稍後係可以去重温嘅。咁而我覺得咧，有好幾個鐘咧，因為我都好知道啲 content 啦。我覺得係真係要，就算嗰一刻未必聽曬睇曬，都之後一定要翻。因為咧，我本人自己有很多我都冇聽過嘅一啲forum 啊，啲 speaker 講嘅嘢咧，咁我知道咗咧，我覺得係幾好聽喎。其實 好啊，嗱，既然有六個鬆啦，即係因為如果你真係去過實體嘅即係拼多嘅話咧，我諗有幾個鬆你都係會比較熟悉嘅，即係除咗我哋嘅主舞台之外啦，其實我哋個 DJ stage 啦會打碟啦，咁而另外我哋個 spot 鬆啦，你嗰陣時我哋鋪曬啲即係嗰啲粉紅色嘅 mat 咧，大家可以跟住做瑜伽啊，做 meditation 啊。冥想啊咁樣，另外又好似有 spiritual zone 啦，嚇，大家可以去祈禱啊、威旺旺啊、馬利空啊，即係有世界各地嘅宗教都有噶嘛，唔係淨係一個宗教噶嘛。咁所以即係其實LGBT 有宗教人士大有人在嘅。咁我哋嗰陣時有 pet zone 添啊，嚇，即係大家可以帶啲 豬仔嚟。咁而家就可以喺屋企自己摸住自己嗰只貓同只狗，係 啦， 就喺度睇啦。 係啦，咁而呢六個 zone 不如同我哋逐一介紹一下有啲咩 content 咧？ 好啊好啊，咁我哋講咗個。Pink Stage 嘅粉紅舞台先啦，咁咧呢個亦都即係頭先咁講啦，可能喺如果現場嘅時候都會見到係一個主舞台，咁有演出嘅。咁咧今年咧我哋有六個單位嘅演出，咁我都講下啦，不如咁其中有一位咧就係、是、都係大事粉紅大事就係、是、小肥啦，咁然後另外就有林義文啦。有 Serini 啦，有 J 風馮允謙啦，有藍奕邦啦，仲有陳雷嘅。 嗱，要 highlight 一下咧就是、藍奕邦，因為其實講真咧，過咗兩年咧，我自己都私底下咧就 call 阿邦咧，喂，今年嚟啊咁樣。咁但係佢每次都話，其實我都而家好少現場演出啦，咁同埋即係我而家想即係稍微收埋少少，養精蓄鋭，覺得自己 ready 先至嚟啦咁。咁我推完我一年，你知我啲人咧。掠住上噶嘛， 死纏爛打， 死纏爛打咁啊！咁啊，今年又 call 佢，我碎佢咧就係、是，我哋今年冇觀眾嘅基本上，所以你唔好當係現場演出，我哋 live stream 嘅啫。啊，佢又真係俾我困到嚟喎。但其實我哋現場有啲觀眾㗎嚇。係 啊， 咁所以非常之難得，即係叫做阿邦邦都係今次叫做係半復出咁樣啦。 係咯，同埋都佢係自彈自唱嘅。 係啦， 咁我哋又講下第二啲區域，好嘛？咁頭先都講過啦，運動地帶啦，不如我哋講。咁其實就係冇咗實體嘅時候咧，咁喺屋企一路睇 live stream 係絕對可以做運動啦，因為而家即係 work from home 又好。冇嘢做喺屋企咁都可以啦，就可以 work out from home。咁就會有幾個 section 嘅，即係直頭係有瑜伽啊或者跳舞嘅環節嘅。咁你可以跟住做嘅。咁當中又穿插咗有一啲同運動有關嘅一啲團體嘅分享啦，同埋譬如仲有粉紅大使小峰啦。咁可能大家都知，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係運動界專業人士。咁佢有 bodybuilder 嚟 嘅， 健美 bodybuilder。 咁所以有呢啲分享 嘅。係啊，同埋有啲好靚仔、好性感嘅PT 咧，係做 demonstration 嘅。 係啊， 男男女女都有啊， 一定 PT 啊。係 啊 ，OK。 嗰個賞心悅目嘅程度都唔差㗎。係 啊， 咁但我相信可能咧，即係同時又做唔到咁多嘢嘅呢個。可以翻 得 再睇都得，咁另外一個就係頭先都有提過 spiritual 啲嘅，就係靈修區啦。咁確實真係有聲音煲啊，有一啲重唱喺裏面會做嘅。咁所以咧，亦都可以呢個心靈嘅清靜一下咁得。但係當中亦都夾雜一啲嘅討論嘅，都有一啲 talk 喺度。 係啦，呢個咧我就知道可以補充一下，因為咧其實若果大家都係基督徒嘅話咧，有一位咧其實都相當之出名嘅亞裔嘅牧師嘅。 咁就係歐陽文鋒，而家佢係定居紐約嘅。咁、但係做得 live stream 嘅時候，我哋就可以慳翻機票，唔使特登飛佢過嚟嘛。你喺嗰邊 stream 過嚟咪得咯。咁佢真係應承咗。咁所以咧，其實歐陽文鋒牧師咧就當晚聽晚啦，咁就會喺呢一個靈修區裏面咧，就會越洋從呢個紐約咧就 live stream， 會同我哋做一個可能係討論咁樣。 係咁另一個松咧，就係、是、我頭先講咧，我之前認識好少嘅，就係東窩嗰個松，即係石牆酒吧。咁當中又有啲紀錄片啦，咁然後又有啲 talk 啦。其實我就真係自己認識好少東窩嘅歷史同埋佢嗰個影響性。咁喺嗰度我都即係識咗好多嘢，咁所以我覺得又即係好值得睇呢、這個。 係，咁就其實因為以往拼多咧，我哋上年嘅時候咧，疫情之前咧，其實都做過一系列有關呢個 Stonewall 啦石牆事件嘅啲講座嘅。咁我哋覺得即係呢個歷史咧，作為即係同志咧，其實係不可以遺漏嘅，因為平權嘅真係起點咧，就真係50年前。其實如果今年計咧，應該係51年前。咁所以上年就其實係 Stonewall 呢一個咁重要嘅石牆事件咧50周年，亦都係因為呢個事件咧係令到平權咧係可以得以起航嘅。咁所以我哋覺得，無論今時今日嘅年青人係對於 Stonewall 係幾咁唔認識都好咧，但我哋一定要知道我哋嘅源頭嘅、知道我哋嘅過去，我哋先知道應該有一個咩方向去走我哋嘅平權路嘅。咁、所以我哋就有一個咁樣嘅 live stream， 希望透過討論啦，透過一啲 documentary 啦，讓大家一起分享有關 Stonewall 嘅歷史。 系啦，咁睇完啲咁有知識性嘅頻道咧，我哋可以去 DJ 森嗰度咧，就可以 chill 下啦。就真係用就揾咗兩位 DJ， 一位係本地嘅，一位係外地嘅，亦都好似剛才咁講啦，我哋唔使飛佢，但係都可以有一位國際知名嘅 DJ。係 啦，呢、這個我好興奮嘅，因為我自己作為 DJ 啦、今次我哋真係好開心可以請到一位咧，真係國際知名嘅 DJ 老手係幫你打碟嘅，咁就係 Dave Clark。來自英國佢啦，咁佢咧其實而家定居咧就係阿姆斯特丹嘅，咁佢就喺阿姆斯特丹嘅 studio 咧同我哋 live stream 一粒鐘嘅 DJ set， 係啦，咁而另一粒鐘咧就係本地嘅 Ryan Hansen 啦，咁大家唔需要知道佢係邊個，睇下佢張造型照咧，你就覺得啲歌好聽咗。 看看 咁睇下系咪真系听日佢如你所愿啊？咁仲有一个松嘅，就系、是、呢、這个又觉得又系比较特别，就系、是Big Screen 即大爱影院啊。咁当中咧 ，Wallace 咧即系郭启华咧就邀请咗三个导演，咁分别就系麦远欣啦， 麦远欣就系拍呢一个当年嘅蝴蝶啦，阿 Sam 一定系睇到吓。泪流披面啦， 咁另外一位就是 June Lee 啦，佢就是拍咗前两年嘅徐思嘅一个新晋导演啦、以及一个应该大家都识系关锦鹏导演。其实佢哋三位原来都有一啲作品咧，都系喺好值得喺呢一个时期咧，又再攞出嚟即系讲一讲，同埋睇下佢哋喺呢个时期嘅发展系点，喺电影。是在同志平權啊各樣上面咧嘅發展係點？咁我都學到好多嘢呢、這個。 係咁因為其實當中啦呢幾位嘅導演咧，我可以稱之為專係拍 LGBT 題材嘅老中青電影啦。 係、 因為佢哋唔係全部係 lesbian 噶，因為麥遠欣其實係直噶。要幫佢澄清先，開個忌招。咁但係就即係其實即係佢真係屬於老中青三個，即係不同嘅年代同埋界別啦。咁佢哋會走埋一齊啦。阿 Wallace 會同佢哋即係講到有關同志電影嘅發展歷史啦，同埋今時今日去拍即係同志電影嘅挑戰啊等等。咁而當中亦都會分享佢一啲唔同嘅作品嘅。咁除咗會有翠絲嘅部分嘅片段啦，有蝴蝶嘅部分片段啦，關錦鵬咧嗱佢嘅電影大家都好熟悉啦，好多都脍炙人口啦。但係今次佢要分享嘅片段咧，可能好多人真係冇睇過，就係好多好多年前，其實佢拍咗一套紀錄片叫《男生女上》。 哦， 你記唔記得？你記嗰陣時仲要係嗰隻叫做咩 resolution 啊？ 4:3 嘅。 吓，唔系即系十六比九啊嗰个 dimension 嘅电影嚟嘅。咁但系呢套戏一定要重温，因为系纪录片。其实就翻光阴鹏咧自己发版咧，佢访问咗好多喺电影行头里面嘅一啲老前辈，包括有徐克啦，包括有张彻导演啦。咁啊，讲述佢哋以往拍嘅，就算唔系同志电影都好，但系里面咧喺角色嘅处理啊，一啲影像啊，象征性啊，里面会唔会有性别同埋性向嘅意涵？关金鹏可能当时比较后生，所以问到啊，哇，扯住问嘅，咁所以咧，佢就会一边同我哋倾下当年拍呢一套纪录片嘅种种啦，亦都会同大家分享里面嘅片段，所以大家 miss 咗嘅话咧，就千祈唔好再错过啦。 嗯，系啦，就六大频道。 是啊，六大频道。所以今年其实拼多呢，即虽然是 cancel 咗呢个 physical event 啦，但都相当之贪心。 是啊 所以咪做到死呀死呀改义工。 是啊。未死。 哎呀真係错到。 好开心好投入，大家都好兴奋啦。期待。 但我就唔知道佢哋嗱，你哋可以讲返你哋感受啦，但我总係觉得啊，我哋做咗几年嘅 physical event 呢，即做到好似啊，都系嗰啲啦，即系累积咗一啲经验啦。但今年呢有隻新鮮感，因為從零又係好似從零開始，去翻好似我哋第一年搞拼多咁，從頭要去摸個路啊，摸黑問路咁樣點做㗎？咁得唔得㗎？不如咁咧，整下整下多啲，整下整下多啲咧。原先我哋諗住做半個 live stream 嘅啫，而家搞到係六個咁樣咧。咁我覺得即係總係。喺去點講咧？去試探啊，去初探一啲未知嘅時候咧，係嗰只興奮令到我哋做吸引。大家係咪做到嗰樣嘢咧？教授教佢做到嘅時候咧，嗰個滿足感係冇嘢可以代替。 依家好興奮。 好緊張， 但係好緊張，又好緊張，因為好似咧個個都即係一同人講咧話拼多今年有咯，係咩？跟住個個唔知嘅時候，我好擔心，所以到時即係希望多啲人真係會睇咯，因為真係用咗好多心機噶嘛，大家。 所以靠大家要幫手宣傳下。 係啊，係真係有嘅今年，真係有㗎。 唔係啊，同埋咧講漏咗一樣嘢啊，係 有出表演嘛。 係啊， 我留翻你啊，壓軸啊， 壓軸即係佢。咩呢、這个节目嘅压轴 系啊，即系两样都系咯， 轻多嘅压轴都系，系啦。 好啦，交俾你啦，以下时间。 系，多谢大家。咁我哋 Queen Collection 咧系已经彩排咗几个月嘅，真系几个月。因为我哋由疫情之前咧，已经我哋个心系好乐观嘅。嗰阵时就谂啊，我觉得年尾应该都有翻啲表演嘅，应该点都有翻一两样嘢做。咁所以我哋四五月嗰阵已经开始即系彩排啊，咁咧又停咗啦，因为搬唔到运动场嘛。跟住后来知道你哋。做呢、這個即係 live streaming 咧，咁我哋就哇，我哋要彩排啦！跟住其實係依個成個月咧，其實我哋每個禮拜係彩排，即係兩日咁樣嘅，同埋啲衫咧幾日前咧，我哋仲做緊嘅，做到即係半夜三更仲 set 緊頭咧，大家去我 Facebook。咁所以其實我聽到頭先咧，哇咁多節目嘅，我會唔會當晚咧太開心啦？因為我以前去拼多咧就冇得周圍去嘅，我就坐喺個後台度等演出嘅啫，因為太遠啦嗰啲活動場地咧，我去到嗰度驚翻唔到嚟嚇。 其實我都覺得係，我係冇去過。係 啊，我永遠都喺嗰度，差唔多到我，到我啦，咁就唔敢周圍去嘅。咁但係今次我聽完呢個咁樣嘅即節目安排啦，又知道其實即嗰、那個即我哋都會喺一個有限嘅空間入面去演出啦。咁我覺得啊，我可以周圍咁去，我可以做下運動。跟住又去下見下啲Stonewall 啊，跟住又睇下即係聽下電影啊，或者關錦鵬啊，或者又靈修 靈修下， 係我 drag 咗咁靈修，我覺得都有一番風味嘅。所以我都好 係咯，又加埋 Halloween 係咪 drag queen 領呢個靈修真係好有 Halloween。 We want one, we want one。 所以好期待啦，聽晚啦，係啦，即係今日咧，其實就係即係可以即係參與呢個拼多嘅。 OK， 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想知道第一次嘅 virtual 呢個拼多咧喺網上串流咧到底係乜嘢嘅模樣嘅話咧，記住呢個網址 2020.ping.hk.com。 上到去第一版就見到一個好大嘅地圖，咁總之按圖索騎，因應你自己嘅興趣咧，喺唔同嘅鬆嗰度咧就可以睇到唔同嘅 live stream 啦。嗱，今年我哋咧拼多嘅口號咧，我都係好切合而家咧，我哋好多即係全球啦，都喺呢個社交距離啊，大家都要分隔嘅情況底下咧，係好大派用場嘅。因為無論要幾咁分隔都好咧，喺呢個時候我哋更加要用盡所有唔同嘅方法嚟到人與人之間係嚟一個聯繫。 冇錯， 咁到底我哋口號係？ 我哋係咪一齊嗌㗎？ 嚟啊！ 好啊！ 1 2 3一起來，來一起。 我哋有英文。 文添嘅，个英文就系 Love you nice。If there's anything you need, all you have to do is say. 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日本东京都竹立区的区议员白石正辉最近在区议会会议上为他近日发表的恐同错误言论正式表示道歉，属于自民党。79岁的白石正辉在上个月的区议会会议上讲话时声称，如果同性恋者在竹立区完全遍布，就不会有孩子出生，如果立法保障同性恋者，竹立区就会消亡。白石正辉的这一番言论受到日本各界谴责，竹立区议会的议长亦都表示谴责。该事件在日本媒体和民众之间引发热议，很多人都指出白石正辉的言论将同性恋者和人口出生率互相联系起来是错误和荒谬，亦都是公然的歧视。人口出生率可能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是否立法保障同性恋者无关。白石正辉在道歉讲话中表示，他撤回自己发表的言论，并向所有因为他言论而受到冒犯或者伤害的人表示道歉。他还表示以后会学习接纳性少数群体。 在台湾，台北市政府指出，市长柯文哲签署加入国际彩虹城市网络 Rainbow Cities Network， 简称 RCN。 经过 RCN 会员表决之后，台北市将会成为亚洲第一个签署加入国际彩虹的城市。 RCN 是在2012年由荷兰政府倡议成立，由共同参与城市的市长或者副市长签署了解备忘录，目的在于促进各国地方政府之间相互交流经验和協力合作，发展推动各项实质保障 LGBT 社群的行政措施，以去除社会对 LGBT 社群的歧视，积极保障 LGBT 的权利。这次入会申请是由性别平等办公室和民政局共同倡导，多年来推出各种保障同志权益的措施，包括同性婚姻立法之前，市政府已经可以依住记申请家庭照顾假、丧假、婚假和陪产假，强化同志伴侣医疗代理权，修改社会住宅出租办法，纳入同性伴侣等相关友善政策，令到 RCN 很快就已经接受台北市政府提出的入会申请。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該曬小紅 Simon 啊！提到呢個 Gaily News 咧，你記唔記得上個星期咧轟動全球嘅一單咧？我諗係好多同志都關注嘅咧，就莫過於教宗啦，即係無啦啦俾人披露咧，就喺佢嚟緊嘅一個 documentary 裏面咧講咗幾句説話啦。佢居然咧係好 specific 咁話咧，其實佢係贊成係立法咧，讓同志可以透過民事結合咧而組織家庭嘅，係咪？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就唔會開心得咁早住嘅。從佢嘅 track record 咧，我哋都覺得佢人蛇一時一樣嘅，係咪？咁啊，暫時佢係未自己親身走出嚟咧，去澄清也好，去補充也好，去回應也好啦。咁但係咧，梵蒂岡咧已經係飛身撲出嚟咧，就係補鑊啦。嚇、即時首先佢就澄清話咧，嗱，其實咧就唔係喺個 documentary 裏面咧係教宗講呢一句説話嘅。其實原來咧只不過喺 documentary 裏面咧就係、套用咗2019年咧就係、教宗接受一位墨西哥的记者的访问的片段来的。OK， 无论出自哪一里，总之讲了就是讲了，是不是？但是呢他就声称说，其实在访问里面教宗还讲了一句的。在他说之前这个呢同志可以透过民事结合之前，其实他讲了一句就是说 Hey, it is a contradiction to speak of homosexual marriage. 即是 according to 他，其实他是完全反对同志婚姻的。 OK， 佢系讲过呢句说话嘅，咁啊，梵蒂冈第一时间就话啊，佢讲过呢句嘅，仲咁咁，然后咧 吓， 系啦，咁所以佢话咧，其实咧，梵蒂冈就声称话咧，绝对咧唔等于而家教宗又或者系咧梵蒂冈嘅立场咧系支持咧同志得到完全嘅分权啊，咁啊， 咁果然佢嘅。track record 咧都真係即係彈出又彈入㗎啦，學阿 Coco 上個禮拜話齋咧，即係其實佢應該都係為咗套電影宣傳㗎啫嘛。 係啊，我覺得都係㗎啦。 佢係男主角， 即係攞啲 talking point 咯。 係啦， 唔理好醜，攞啲 talking point 係嘛？ 係啊，所以而家自己全世界啲人都知道，哦，我有套咁嘅即係 doc 啊，咁啊，大家咪去睇下咯，咁樣即係可能佢其實可能入邊即係冇乜特別嘢可以講嘅，其實即係依個可能一個 highlight。咁佢咪即係重點去推介咯，同埋好多人都即係佢講呢句説話之前咧，好多人都話：，唉，都唔知佢信唔信得過嘅啫。你都知佢嗰啲record 都係五時花六時變嘅咧，通常都唔會講得好盡嘅，即係總會有彎轉嘅。到最後嗰件事， 唔係嗱，但我都明啊，即係當你出譬如出自傳啊，出到新戲咁先算啦。咁梗係有啲 talking point 啊，都唔緊要啦。OK， 係嘛？咁但係問題係你而家借同志過橋喎。然后跟住呢，其实你一直都喺度剥夺紧同志嘅权益，吓、啊！但而家卖书也好，卖呢个 documentary， 你借我哋过桥，即系呢度，反而呢度系嬲爆啊嘛！唔系以前都唔买噶啦， 唔睇啊， 系嘛？ 即系嗰句啦，即系除非终于有一日佢真系喺呢一个广场嗰度，即系见面同大家见面嘅时候，佢讲一声我支持同性婚姻，否则嘅话咧，大家都唔好即系咁。咁開心咁容易心住啦， 係啦，所以個 documentary 我哋就唔 recommend 大家睇啦。咁但係，不如喺趁呢個時候咧，同大家 recommend 下一啲，即係嚟緊我哋覺得大家要留意嘅一啲 LGBT 嘅電視也好，有啲電影也好啊。嗱、前嗰排咧，其實我啱啱睇咗咧，就係當年咧好舊嘅一套，曾經係拍成係上呢個舞台劇啦，甚至係拍成電影嘅，咁就係 The Boys in the Band 啦。哇，好睇啊，真係！雖然有一個好舊嘅劇本咧，但係佢哋揾曬咧，即係而家比較當時得令嘅一啲，無論係電視啊。 电影嘅演员啊，甚至系舞台剧嘅演员啦、啊。因为其实而家呢个班底咧，系之前咧就系将呢一个剧本咧就登上呢个百老汇嘅，咁所以原装班底。而最正嘅地方就系全部啊都系基嘅。佢唔单止个角色系基嘅，全部喺现实生活里面咧都系基 actors 嚟嘅，几劲啊！其中包括有 Jim Parsons 啦，即系做呢一、這个系啦、 哦、 ，Big Bang Theory 嗰个啦，系啊系啊， 佢、真系做得好，佢做一个好即系好怨毒嘅基咧，我觉得真系好啱佢做 嘅。系咯、啊，嗬，即系你成觉得佢唔系好似做紧戏，佢应该现实生活里面咧都系一个好怨毒嘅基， 系睇得出嘅，绝对。喂，但系你讲起啊。Jim Parsons 咧，即系佢最近咧，即系应该筹划紧，同佢老公咧一齐筹划紧一套将会喺 HBO 嗰度播放嘅一套同志题材嘅新剧。咁其实佢之前咧都已经有一套噶啦，就系呢一个嘅即系special 啦，就呢一套都系讲一个关于呢一个轻度脑残障嘅人嘅半自传剧集。咁佢嚟紧咧就会系讲另外一个。都是关于一个有残障的 LGBT 的劇集，他是讲一个叫做核心人物叫 Claire， 是一个十五岁的女仔，她就是一个坐轮椅而且要在学校寄宿的一个女仔来的。她就发现即作为一个可能女同志啦，咁又而且系残障嘅人啦，咁喺呢一个即系关于即系爱啊、性啊、友谊方面咧，都即系面临好多问题。咁呢一套都系几值得令人期待嘅。 好啊，密切留意啊， okay. 因为我觉得即系作为minority 啦、LGBT 啦，已经系较少喺电影同埋电视里面咧有我哋嘅剧本，有我哋嘅故事啦，更加莫论喺 minority 里面嘅一啲双健嘅人士添，系嘛？ 最新消息咧，我就即系有留意开，即系香港同志影展啦、啊。咁其实。佢哋嗰個期就褪咗嘅，而家就係決定咗咧，就係11月21日就會做個 opening 啦。咁我知道今日咧就首先開賣咗佢哋兩套嘅唔係今日係前嗰幾日啦，咁就開賣咗佢哋兩套嘅電影嘅戲票嘅。咁首先男仔嗰套咧就叫做《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啦，係一套台灣嘅電影嚟嘅。咁咧都好靚仔嘅，即係好有當年盛夏光年嘅氣氛啦。咁亦都係即係聽聞啊，一開賣咧就已經賣曬噶啦。咁另外一套咧，反而我想睇喎，咁就係女同志嘅 opening 咧，就係叫做《大嬸的愛》。 继叔叔之后，而家婶婶都出埋嚟啦，系嘛？ 系啦，即系大叔的爱，由叔叔即系领尽风骚之后咧，好啦，到大婶出现啦。咁呢套大婶咧，其实就系、是、我未睇过演员嘅即系名单之类啦。咁应该就系、是法国嘅电影嚟嘅，咁亦都系一套。佢咁写咧，佢一套喜剧嚟嘅。咁我都好期待可以即系。我想睇呢套戏多过睇个即系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咯，因为嗰套都系我谂都系嗰啲小鲜肉嘅即系悲情电影风格，但系大婶的爱我就觉得几有吸引力。 OK，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 OK， 嗱，即系自从有咗呢个网上串流之后咧，你见到而家好多啲电视剧咧，即系真系多咗好多啲同志角色嘅，觉唔觉？系嘛？多咗真系好多噶嘛。咁但系以前咧，其实咧真系唔多啦。咁然后呢即係其实好难得地呢，你记唔记得当年呢有一套嘅电影啦，应该係电视啦，咁就係全球大卖啦，就係 Sex and the City 啦，里面其实呢都有一个半个基人角色嘅，有冇印象？ 係 有两个。 係咪 ?OK， 有两个啦。OK， 嗱，同埋即係我要提一提大家，就係话如果大家都系即係留意緊而家网上串流嘅话呢，其实有一套嘅电视劇呢就是、叫做 Ratched 嘅。都系 Ryan Murphy 呢做呢个监制嘅。OK， 咁人即係佢声称话呢，其实呢一套嘅电视劇集呢同埋嗰个劇本呢其实係讲緊呢 Shining 嘅闪灵嘅前传嚟嘅，就係讲喺一个疯人院里面嘅故事嘅。咁而呢我而家追緊啦，我都要叫大家你要留意，因为里面呢其实呢有 lesbian 嘅好重嘅戏氛啦。咁然后呢里面嘅 lesbian 嘅戏氛呢仲要搵嚟两位演员呢，佢哋现实生活里面呢都系 lesbian 嚟嘅。OK，, okay. 就系前 Sex and City 里面咧，大家有一位咧好深爱角色，咪就系 Miranda 嘅，好串嗰个 Miranda 啦， 系 好摄影嗰个啦。咁其实佢就系 Cynthia Nixon 啦 ，OK。咁佢现实里面就会系一个女同志啦， 都 come out 咗啦。咁而喺今次呢一套嘅叫 Ratched 嘅电视剧集里面咧，都会以一个真系已经出咗柜嘅女同志角色啦。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 Sarah Paulson 啊。Sarah Paulson 现实里面都系女同志嚟噶，咁所以两个 power lesbian 咧喺度 wee 嗡嗡咧，好鬼劲啊！我觉得真系，咁佢哋两个都算系，佢两个都算系荷里活嘅婶婶咯，出柜嘅婶婶。 嗯， 系啊，咁所以留意。咁但系我提开呢个 Sex and City 嘅时候咧，有嘢讲啦，吓、啊，大家都记忆犹新啦。阿 Simon， 你比较后生啦，相对于我哋就吓，唔、咁开心先。 系 咁但系 Sex and City 对于你嚟讲有冇意义嘅？ 当其时啊，我觉得系即系好多身边嗰啲女仔朋友会睇咯，即 系唔系啊嘛，所有啲 gay man 都追到癫咗啦。 系啊，我哋个个都代入啲角色噶，个个都争住要代入做 Samantha 噶嘛。 系啊，咁成套其实成套 Sex and the City 嗰四个女人根本系四个 gay man 嚟嘅。 因为上映嗰阵时候我即系都比较细，即系我哋就对于即系已经一个已经已成年嘅嗰、那个、那个世界嘅代入感就低啲嘅，咁所以我同埋我身边嗰啲朋友咧都比较即系冇乜留意呢一套。 OK， 咁我要讲下啦。OK， 今晚我哋嘅Let's talk about sex， 首先讲一讲 Sex and the City 先啦。OK， 嗱，里面咧除咗系四个女主角之外咧，其中都有一两件咧就系、是、所谓同志角色啦。其中一个咧，我谂最深入民心嘅咧就系、是、Carrie。个好朋友啊，应该系咁就 系 Stanford 啊嘛，即系个光地头啊， 光头嘅吓 地中海个咧，嗰、那个都系叔叔啦 ，OK， 但系就好鬼 cam 噶嘛，系咪吓？我唔记得咗佢做咩，系咪啲 fashion designer 定系咩嚟嘅咁样咧？永远都系着住西装咁样咧，同埋永远都系格仔啊 ，checks 嗰个咧。咁啊，最近咧佢有一个访问嗱、啊，原来呢位演员咧，佢、嘅真名叫就系、是、叫做 Willie Garson，OK，、okay? 就叫 Willie 啦 ，OK。咁大家睇完呢个 Sex and the City 之后，对于呢、這个男演员咧，即系佢嘅现实生活世界，可能未必咁认识啦，佢嘅背景未必咁认识啦。但系睇完之后咁深入民心，演呢个同志角色，你觉得佢系挛定直啊？ 我冇当佢系直噶， 系嘛？我谂都冇人当佢系直啦，因为佢真系演呢一个同志角色演得好深入民心噶嘛。但你知唔知道现实生活世界里面，其实原来佢系直噶？ 吓， 系啊，原来佢系直噶。阿 Stanford 啊，原来系直噶、啊。咁原来咧，一直喺佢即系譬如话 Sex and City 咧播得好劲啊，同埋全球大卖好红嘅时候咧，其实佢咧每一次接受访问咧，佢都借住唔讲自己嘅真正性向嘅。知唔知点解？咁佢最近嘅访问里面就讲点解啦？ 会系破坏咗一个幻想系咪啊？ 嗱，呢个可能系其一啦，而系佢话佢觉得喺嗰个阶段里面咧，如果佢每次接受访问咧都强调自己系直嘅话咧，就好似话俾人知，如果你系 gay 咧就有问题，即系好似觉得自己唔系好想认啊，即系要澄清啊，其实我系直噶，我唔系挛噶，嗰啲咁样啦。咁我都好好嘅，因为嗱，因为佢喺个访问里面咧，佢讲过嗰个理论咧系好好。佢话嗱，我以前系演过好多电影嘅，我演过谋杀犯啦，演过啲大骗子啦。但系譬如话我演一个谋杀犯嗰套戏嘅时候咧，我接受访问咧，啲记者唔会问我你系咪谋杀犯嚟噶？真实嘅你，譬如话你系大骗子嘅时候，诶阿 Willie Garson 啊，你其实现实生活里面咧，你系咪偷啊拐骗嘅你？佢话冇人会咁样问我噶。但系点解我演一个同志角色嘅时候，大家会问你现实生活里面你系咪 gay 嘅？ 啊，你又令我谂起咧，即系啊几好喎呢一样嘢。 系嘛？我觉得呢个理论呢、這个 logic 非常之好啊！ 即系你知好多时咧，即系譬如尤其是香港啦，即系有譬如有记者有问某一啲嘅吓疑似系同志嘅艺人，咁嗰啲艺人都话啊我唔系，不过咧我身边就有好多同志朋友，我亦都即系好 respect 佢哋嘅，我同佢都好 friend， 不过我自己就唔系咁样。 系啦， 咁但系即系当然我哋都估佢吓都应该系噶啦咁样。 系啦， 咁 但系即系你见到好多人咧，就算演同志嗰啲直嘅演员咧，即系到最尾咧嗰个歇后语都系话咧我唔系。系嘛？即系一定要划清界线咁样啦。以前嗰个年代就系觉得，即系若果俾人哋误会系挛嘅话咧，就系、是、一个好大嘅即系所谓负担啦，吓、啊，即系其实可能系一个即系唔好嘅 PR team 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突然间好欣赏呢一位咧，即系前 Sex and City 咧演呢一个同志角色咧，演得即系连我哋啊。吓、啊、都呃到啊，系嘛？系咪好咧？连我哋都呃 咗咁多年啊！ 因為通常我睇嗰陣真係好投入咯，即係覺得啊有一個同志嘅角色，咁佢都即係叫做惟俏惟妙啦。雖然可能佢都誇張咗少少喜劇效果啦， 但係因為好多 gay man 其實都係咁誇張嘅人士， 但都 OK 嘅，接受到嘅佢嗰種 cam 法係我哋覺得 OK, 有多人學佢添啊！直頭 佢另外有一個咧係仲 cam 嘅，另外一個係好似即係南美裔咁樣嘅，係一啲拉丁族裔嘅，應該係阿 Charlotte 嘅 best friend 嚟嘅，係 啊 係 啊， 即係佢一講嘢就一 佢一開聲就 grab grab 聲 咁高音， 係啊 grab grab 聲啊！ 即係我覺得嗰個反而係仲誇張咗嘅，即係為咗個喜劇效果。咁反而佢咧，阿 Sandy 其實就係、是、似真實入邊嘅同志角色，貪靚亦都細心，亦都會係即係即係女主角嘅好姊妹啦咁樣。咁所以一直我哋其實冇懷疑過佢哋嘅即係性取向，亦都覺得我唔需要問咯，即係咁佢做得好咪得咯，或者可能有亦都另外一個原因就係佢未必真係咁靚仔嘅我意思，所以大家咧咁自然咧又唔會大家好想話喂究竟佢攣定直㗎，哇會唔會中意我？反而我覺得即係佢就恰如其分做好咗自己本分，而佢亦都講咗咁嘅理由出嚟咧，其實我覺得真係。令到佢成個即係事業啊，或者演藝嘅嘢都係加分咗咯，成件事。 係啦，我突然間好有興趣咧，即係應該要希望啊 ，Sex and City 咧，我就唔希望佢哋再翻嚟啦，因為咧過往佢哋拍過嗰幾套電影咧都好鬼爛啊，我真係覺得。但我覺得咧應該可以有前傳，又或者可能有嗰啲叫咩話？即係有另外一個 sequel 咧，就是、 外傳 ，right 外傳就係以阿 Stanford 作為主角咁樣咧，變咗個真係完全機嘅版本係咪啊？即係我都有啲賣點喎，其實。 我都 Gay Sex in the City， 或者由佢嘅眼入邊去睇呢個即係 好似 porn 咁啊 ，Gay Sex in the City。 唔係，可能真係有嘅，但其實真係有嘅，可能係啲。即系啲 已经有噶啦，系啦 ，point 一定有，已经可能有好多集，同埋可能有好多 season 噶啦。其实我哋背嘅啫，其实。OK 啊，今个晚上我哋就以 Sex and City 咧吓回味咧，就当系呢一个 Let's Talk About Sex 啊。不过临尾嘅时候咧，因为我哋今晚嘅即系专题啦，就捉住咗咧就系呢一个即系今年 Pinkdot Hong Kong 嘅一啲义工啦，同埋筹委啦，同你介绍下即系听晚嘅情况啦。临尾嘅时候咧，我哋都预告一下啦，因为咧其中咧听晚咧就是7:30至到9:30鐘嘅 live stream 咧，其實大家只要上到嗰個網址啦，就係2020.ping.hk.com 咧，咁你就可以喺個 map 嗰度咧就揀唔同嘅 zone 啦，咁然後就可以睇唔同嘅同步 live stream 啦，有6個咁多嘅，咁啊當然最多人留意嘅咧就係嗰個叫 ping stage 啦，主舞台啦。咁有好多即係 gay friendly 嘅歌手會現場演技啦，九幽復出嘅阿劉奕邦啦，當然仲有呢個粉紅大使就係小肥啦，係咪？仲有移民等等啦。咁當然啦，咁啊即係每一次嘅 Pink Stage 嘅節目都要有壓軸先得㗎，係咪 ？Coco 係啊，好緊張啊。咁其實我 以為你話好緊要， 好榮幸啦，好榮幸啦。唔知點樣安排之下咧，我就變咗一個壓軸嘅演出啦。咁其實咧呢幾日咧。我都密羅緊鼓，即係我真係請咗一日假去做嘢啦，去即係去買衫啊，唔係買衫整嘢就一路喺度整緊㗎啦，即係請咗一日假咧，去真係咧執拾所有嘅嘢喺埋一齊，因為我哋今次嘅演出咧係有4個人嘅，咁亦都排咗好耐嘅，咁就亦都要做衫啦，亦都要化妝啦，咁有啲都係drag 咗唔係好多次嘅，咁但係都好啦，佢哋都好俾心機練習啦，亦都即係唔收錢去做呢一件事啦，咁都係一個義工嚟嘅，其實佢哋都係，咁佢哋已經咧慢慢嚟我屋企咧，佢係做咩咧？係喺度批嗰啲海綿咧，墊大髀啦，車口罩啦，因為我 以為你哋驚到咧，慢慢嚟咧就批下命啦，到底今次演出會唔會成功啦，受歡迎啦，要批命， 或者喺度卷假髮啦，即係卷到咧地老天荒咁樣咧。仲系卷完，因为个假发太大。咁希望我哋听日嘅演出咧都会顺利，同埋成功，或者个假发系唔会 跌落嚟嘅。 係啦，咁希望大家多支持啦，因為其實始終都係即係拼多多香港今次係第一次做 live stream 啦。咁但係你見到咧，即係全球啊，好多大型嘅活動咧，都係即係被逼啦，要走上 live stream 呢條道路啦。例如拼多多嘅新加坡咧，其實今年都係用 live stream 嘅形式啦，咁樣甚至世界各地嘅好多啲同志遊行咧，今年都搞唔成啦，都係要喺網上面串流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無論嘅疫情係影響幾大，又或者係眾多不同嘅限聚令，令到大家冇機會可以走上街頭，大家喺一個好大嘅場地錄音草坪上面聚集都好啦。我諗我哋透過高科技一啲新嘅方法、新嘅形式、新嘅平台，希望大家都要走埋一齊聚一聚，話俾大家知其實我哋LGBT 係一個真係好大嘅力量嘅。希望即係將呢個 message 可以傳到去每一個屋企嘅電腦嘅顯像屏嗰度啦，係咪？OK， 咁所以记住咯，听晚七点半钟啊吓，就系、是、再同大家讲多一次呢个网址，就系2020.pink.hk， 就系 pinkdothk.com， 到时喺网上见。OK， 好啦，讲多一次咧，就系、是、今年呢个 Pink Hong Kong 嘅口号啦，就是、叫做一起爱， 一起 爱，一起 爱，一起， 英文系。Love unites. 总之听晚七点半见咯，网上见，拜拜。 Bye. Yeah. I didn't ask for a free ride. I only asked you to show me a real good time. I never asked for the rainfall. At least I showed up. You showed me nothing at all. It's coming down on.Tsunami. Heads up to the sky. I'll be your galaxy. I'm about to